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早晨，翻嚟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啦。咁啊，依个系最后一节啦。咁我通常咧最后一节啊，淡仔会比较特别精神一啲嘅，因为我觉得就完啦，就完。呢个淡仔系习惯嚟嘅，大家如果有留 临尾嗰下、通常都系精神啲噶嘛。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淡仔其实有个题目好捻想讲嘅，但我就唔知点解讲嚟做乜鸠咁样。 系咩？我觉得好严重啊嘛。 你讲嚟听下啦。 我好关注呢个问题， 关于健康嘅。 我好关注你哋噶嘛，因为。系啦，咁就其实咧，咁琴日咧就出咗一个报告，咁啊理工大学嘅研究嚟啊，咁啊关于呢个一个学童近视嘅问题啊，咁样就发觉咧超过六成十二岁嘅学童咧有近视嘅问题啦，咁样，咁同埋咧，尤其是喺度数比较深嘅学童啊，即系六百度以上嘅学童咧，就由呢个3.8% 咧。啊，唔係，其實呢個係早兩年已經出咗啦，就由升到去咧差唔多10% 嘅。咁跟住咧，琴日咧再出多一個跟進啲嘅報道啦。咁啊，專注翻喺咧比較深近視嘅學童嗰方面嘅。咁啊，講緊話12歲以上嘅學童啦，咁樣佢針對住12至18歲嘅學童嘅，咁啊平均咧就有深近視嘅一啲學童咧，就講緊話。平均841度近視嘅同學咧，當中咧有78% 咧，佢哋嗰個視網膜咧都係有異變嘅，而當中咧亦都係有0.8% 咧嘅視力係已經去到受損咁樣。 咁點咧？咁係好嚴重啊！嗰種 係其實係狀況幾嚴重，即係話你只要係深近視嘅咧，係普遍嚟到講咧，你嘅視網膜已經係受損噶啦。咁同埋咧就講到話，其實嗰個狀況係好嚴重嘅。你講到好似好小事咁樣，即係有啲係 你又唔係醫生，又唔係成， 唔係咁你 咁嘅資訊有咩咁重要嘅狀況？ 咁你都識噶嘛呢啲嘢？ 要談論咧要。 咁即係你都會睇到呢一個狀況好嚴重嘅問題，因為早兩日咧就睇到有我哋亦都係節目亦都有講過， 因為四眼 就係唔係四眼，唔係講四眼嗱，四眼嗰啲留翻俾佢處理嗱，唔係講四眼咩？ 讲四眼嘅问题， 唔系讲紧四眼嘅问题， 系 讲咩？四眼嘅问题啊，四眼处理唔关我事，系咪先？呢个以佢公民嘅事，我哋以佢时报唔介入，系咪先？我哋呢个分得好清楚嘅。咁啊，因为咧早排咧先出咗个即系相关嘅题目，我哋讨论过咧，就关于呢一个佢减呢一个学校 budget 啊嘛，就减呢一个学校买书嘅 budget， 就叫人哋睇多啲电子书啊咁样。咁我想讲咧，即系因为睇电子书咧就好捻伤眼噶嘛，咁所以咧你变咗成件事又好戇鳩。你又叫啲小朋友？ 哦，我明啦，即系嗰单 cut 咗阅读 budget 嗰单。 系啊，系啊，佢 cut 咗阅读 budget， 咁你变咗又同啲人讲，就叫人哋睇到即系电子书咁。咁但问题系咧，即系我哋基于呢一个健康着想，就应该叫人哋对少啲电脑啊，咁先健康噶。因为嗰啲荧光幕咧，无论如何咧，对到眼都系唔好啊。 嗯， 尤其是你即系。 好似立法会咁样，如果整个咁嘅 touch screen， 咁 眼都唔好啦。 系啊，冇错啦。即系 黐线， 黐线梗系唔系呢个好严重问题嚟啊，大佬，你都盲捻咗咁点算啊？即系讲紧话而家咧，当中即系有啲即系头先提过嗰啲视网膜变异嗰问题咧，系讲紧话即系你可能即系例如呢一个视网膜被拉扯啊、变薄啊咁样，咁你长远嚟到讲咧，就可能会容易啲患上呢一个白内障啦、黄斑病变啦、青光眼啦、视网膜脱落咁样，甚至系有机会盲嘅。 即系佢而家话嗱 ，OK， 我唔系话嗰个资讯唔重要，不过你老实讲，天下资讯好捻多都重要。我哋喺节目虽然都话差两粒钟四节，唔捻系讲捻得晒噶嘛。 即系我哋好关心 有啲所谓有啲评论， 明白 有啲评论啊，有啲分析啊之类去讲法。咁啊，但系问题，你要解释你即系赖捻埋嗰个。那个阅读计划吸引咗你读 ebook 啊，都摆到明一个阴谋嚟嘅，想整猛 系啦，就系啦，即系佢完全就唔关心呢个小朋友视力嘅问题。 唉，你话声真系好笑，我觉得。喂，我 chat room 咧，差唔多啦，睇呢个题目真系冇人得顶，呢个好捻再唔俾你讲嘅。 于是学童嘅问题咧， 俾你讲嘢 好重要， 俾一占咗 air time 去讲佢条拉绳。咁我哋又开啱啱投票整翻好啦。我哋 就叫湊下熱鬧去搞下個投票啦。咁就投票開咗未㗎？而家 係啊，啱啱出咗嘅，就大家支唔支持湯姆成立嘅新政黨新契弟同盟咧？咁樣咁咧，答案就有支持啦、不支持啦，同埋保持中立嘅。 保持中立啲老味 嘅。咁我相信好多人都保持中立 嘅。即係其實只國鳩我上橋嘅，而家咁講，大家支持。 如果支持你真係要搞， 湯姆我好屌你老味，牽涉法律問題，你唔好搞鳩我先啦，我要詳盡考慮。這個只可以當為 reference， 依個唔撚係公投啊，仆街！ 咩呢個就梗係公投啦，寫住 電子公投， 電子公投， 你而家就係唔尊重民意。 電子公投係真嘅咩？ 踐踏民意。 電子公投係真嘅咩？ 你而家唔尊重群眾，你而家背棄群眾。 我先爭取咗公投法先， 你絕對要負上呢個政治責任。 屌你老尾，你哋唔撚識嘢，抵你中箭啊！ 好，我哋搞呢个公投，系有民意嘅赢头性， 大家踊跃。 如果你唔尊重公投嘅结果咧，你就要负上严重嘅政治代价。 得，屌我有捻政治代价。 咁间中立党要出声明， 我最多有货金代价嘅，冇政治代价嘅，屌垃圾。咁啊，大家踊跃投票下啦，凑下热闹玩下啦，咁啊。就今日第四節嘅題目呢，其實都叫做輕輕鬆鬆咁樣過咗去啦。呢個咩題目呢，其實想講呢，就我以前之前都有報道嘅，就有單料呢，就話有個家長嗰啲群組嗰啲就貼咗個啲僆仔，即係佢自己個小朋友嗰啲學校嗰啲教學素材啊，就唔係正式一本書嚟嘅，就係嗰啲，即係你知啦，你學校有時會 print 啲嘢，咁啊又係 有啲工作紙嗰啲， 係啊，又係教學素材咁樣攞嚟做教材啦，咁樣中文教材啦，啊屌啦，即係全撚部簡體字喎。 唔係，佢係俾三份，有其中一份係簡體字。 唔係嗰份係全撚部簡體字嘛？嗰份啊，偉大的媽媽，屌你聽撚到真係 打冷震真 係。啊！我最 嗰陣時嗰個情況咧就係咁嘅，那個僆仔咧就要作文，咁咧個老師咧就教一班小朋友作文咁樣樣啦，咁咧就驚啲小朋友唔識作，咁咧就俾啲範文佢哋睇啦，咁就俾咗三篇範文佢哋睇，跟住咧嗰三篇範文裏邊咧有兩篇咧係正體字嚟嘅，但係唯獨其中一篇咧就成篇都係簡體字，即係咧佢哋就話，即係根據老師事後嘅解釋咧，就話係。根據呢個新加坡嘅課本咧，嗰度抄出嚟嘅，即係新加坡嗰啲教材嗰度抄出嚟嘅，就成篇都係簡體字。咁跟住題目咧就叫做《偉大的媽媽》，就係依家熒光幕 show 出嚟呢一張啦。 咁其實嗰篇文究竟知唔知佢本身想作嗰篇文係咩文嚟嘅？其實抒情文啊， 係叫做好似叫即係隨筆啊，叫做 隨筆即係 隨筆即係冇格式啦。 即系咩？即系似日记嗰啲， 唔系咩？ 即系抒发下情感嗰啲， 特别睇，唔系咩特别题材啦。咁你哋俾三 嘢咯，几多学生？ 俾三篇文佢哋抄咧，其实就系即系嗱，你睇下识唔识抄啦。咁样即系嗱，类似啲咁嘅内容，类似啲咁嘅 feel 嘅嘢，咁样即系好似你接 job 做 sample 咁，即系做 design 各样，好多时都会咁噶嘛。即系俾啲 sample 你，啲客俾啲 sample 你睇，嗱，类似啲咩嘢，帮佢砌掂佢咁样样。小学生就开始做呢啲嘢啦，咁样样。咁我教中文。我梗系冇一个资格去评论去教中文究竟咁样教好唔好啊，各样我就冇咁嘅资格啦。但系呢个咁嘅蜚语啊，唔系应该残体字讲残体字嘅一个咁嘅范本啊，俾你睇。咁啊，呢个就惹人火气啦。咁啊，就网上都屌得好卵劲嘅，嗰啲妈妈 group 嗰啲屌得好卵劲噶嘛。是 吧？是啊，因为其实讲开呢个残体字嘅问题啦，其实而家好多学校呢都会有一啲课程嘅内容呢就会叫你将正体字转做繁体字，咁样就话即係等啲学生呢学埋残体字，咁呢增强佢嘅竞争力啦，咁样就可以呢去呢个中国同嗰啲支那人竞争啦，咁样成日都有啲咁嘅嘢㗎啦，咁样大家都嘈咗好耐。咁而今次呢个呢扑街咗呢，佢唔系话即系纯粹咁样一个转换嘅练习喎，佢系喺平时普通嘅功课嗰度呢就夹咗张咁嘅嘢喺度俾你。咁变咗呢就同一个正常嘅正体字呢捞埋咗一碟。尤其是即系你俾啲小朋友呢佢哋分唔到㗎嘛，系咪先，佢鬼识分边啲系正体边啲系残体咩，对佢嚟讲总之都系字啦咁样。尤其是呢系年纪细嘅呢佢系完全唔识㗎嘛，你夹个日文落去对佢嚟讲都系一样咁样照睇嘅啫，冇分别㗎。咁所以话喺呢一度呢佢最恶毒呢就系将呢一个残体字捞埋落去，搞到你分唔到啊，两样分唔到啊。咁样从而咪会渐渐惯咗咯， 即系佢里边有唔系 唔係繁體字， 唔係講緊呢篇文，係講緊佢嗰份功課。 哦， 即係佢另外嗰兩篇文章係正常 正 體字噶嘛？ 喂， 突然之間夾個繁體字，咁佢又唔知喎。咁你唔教佢，即係譬如當中可能有啲字佢可能甚至係未學到，咁有啲比較深嘅字，咁佢唔識，咁佢見到繁體，咁就諗住覺得呢個係啱噶啦嘛。 係啊， 咁所以。咁樣嘅情況之下，咪好容易令到啲小朋友混淆咗咯。咁咪當咗嗰啲先至係啱嘅。 唔識分咯，即係譬如你嗰啲裏邊嗰啲乜鳩藤條個條字啊， 照顧個顧字都好難啦、 啊。係啊， 即係如果佢撈亂 字啊，咁嗰啲咁樣屌可以撈撈亂啊，咁就我當嗰個就都係啦，就照撚寫埋出嚟。咁俾人屌撚到塌皮嘅。咁啊，頭先雙喜有提過啦，學校方面道咗歉㗎，其實。 學校嗰方面咧就話會跟進嘅， 會跟進嘅啫，只不過係 啊，會跟進嘅。咁咧就話就會留意，唔會有同類嘅情況發生。 哦，即係盡量唔好有情況。 咁就唔係一個正 式。即係其實嗱，首先呢件事咧就即係我哋當然係覺得好撚離譜啦。咁離譜，頭先阿淡仔都有分析過，即係或者個離譜之處在於哪啦，係先？咁你咁樣混淆視聽，搞撚到啲學童就 同埋佢冇寫到明啊嘛， 係啊，學咗啲壞嘅嘢。 即係你寫到明，佢都仲分到哦，呢、這個係正體，呢、這個係殘體咁樣，咁佢都睇到係兩樣嘢。但係你唔係喎，你同佢講呢度撈埋一齊俾佢喎，咁樣你炒埋一碟嘅時候，咪令到佢混淆咯。 咁但係個狀況，我覺得你話本身嗰間學校咧，嗰間叫咩土瓜環木愛小學咧。佢就出嚟講就話哦喂，我哋會顧及翻個情況噶啦，下次就唔發生啦咁樣之類。其實咧就好明顯，件事咧就係、是、根本就係嗰啲戇鳩錯誤嚟，超級低級嘅錯誤嚟。即係你就算攞咗個 source 係一個殘體字咁樣，喂，咁你 Google 又好。Microsoft Document 又好，都有就咁轉撚翻噶嘛？ 冇噶，佢嗰篇嘢好明顯就係影印啦、啊，即係啲老師避唔切貨，亂鳩咁嚟，印咗兩篇繁體，搭多一篇啦、啊，咁咧學生睇簡體字冇問題啊！ 屌你學校嘥撚咗好撚多錢買唔同器材嘅喎、 啊，影印機 有啲就唔清楚， 係啊，你有啲 scan 咗落去啊， 避貨 啊，屌好撚耐嘅呢個 technique。有啲 scan 我 scan 咗啲字落去，跟住可以即刻變翻 text 噶。 咁我知道，咁但係你唔清楚學校個運作啊嘛，佢點會咁俾心機同你做啲咁嘅嘢啫？你有份工作紙，佢咪影印咗佢算鳩數咯？佢唔通仲要 scan 落去一次，擺落個電腦度，然之後電腦將佢殘體轉做繁體，跟住然之後再編優出嚟，再攞影印咩？佢唔會咁做噶。你明唔明？佢根本就唔關心喺學校教呢啲。你見到佢開印章咁嘅工作紙出嚟， 因為佢普教中嗰啲咁多年，佢唔會對呢啲殘體字咁敏感噶嘛。再， 因為佢根本就唔 care 究竟你睇緊乜嘢。總之佢就係想快啲完成咗佢嗰個 work。佢嘅 work 就係要將三份嘅 example 俾啲學生。咁佢揾咗出嚟啦，咪影印咪交俾你咪算數咯。 咁咪懶撚個閪咯。 佢就係懶撚個閪啊！ 就係懶撚個閪。 佢唔單止係淨係殘體字個問題啦，仲有個課文，即係嗰篇咁嘅範文嘅內容係即係 都正常。 唔好話體育體罰啦，唔啱啦，呢個係另外一個範疇啦。咁咧 體 罰啊，體罰啱啱，但係嗰個社會環境個適切性嘅問題嚟噶嘛。 唔係嗱，我嗱嗰篇文唔係好長嘅，咁我試下讀嚟聽下，大家聽下個內容係乜鳩啦。咁佢小和开头嘅，即系和仔哥。 题目个伟大的妈妈， 伟大的妈妈系小和开头嘅。 咁我哋就唔好嗌小和，唔好小乜小文乜仔乜仔。 我哋和仔哥， 和仔哥， 和仔哥， 和仔哥， 和仔哥， 快去冲凉吃饭，要上学了。你啊，放学了要快点回家，有啲难睇仆街。 过马路时 要左看右看，没车子了才可以过马路。乜捻嘢车子？唉，妈妈每天千篇一律的吩咐，真烦死人。有一次我的数学。卷发 考卷， 我的数学考卷发回来了。我喺度试下，究竟啲学生睇到会点啊嘛？你明唔明？屌佢唔系学生卷发，屌我 我继续接落去读啊！你晒够气。有一天，我的数学考卷发回来了，我只得64分。我拿给妈妈看，妈妈骂我考得那么差，并拿藤条来教训我，还骂我每天晚上只顾看电视。才会考出这样差的成绩。后来我说自己想想，妈妈打闹我是为我好，她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而我却不用功，不是使她失望吗？我们像是柔弱的小羊，好靓， 小草啊， 小草呢？ 是啊， 我们像是柔弱的小草，有妈妈细心的照顾，才使我们慢慢成长，妈妈的恩情像大海那么深，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便是妈妈。后面这句 仲有一句喎， 仲有咩？ 想通了这一点，我下定决心要刻苦学习，以好的成绩来报答妈妈。 哇，真系老味！呢篇文咧，好捻矫情啊！居然都系老味，即系内容咧就比较差劲啲啦。你话系咪真系可以叫做显示到歌颂妈妈嘅伟大，对母爱嘅伟大系嘛？咁样就欠奉啦，睇嚟个内容啊， 同埋我对佢有啲用词唔满意咯， 净话个老母打鸠佢，个老母净系话鸠我成绩唔捻好，打鸠佢咁样，话我晚晚睇电视咁样，即系纯粹叱咤佢，咁就佢就竟然咧就因为咁咧，唔捻知点解自己谂咧，啊，其实佢打我都为我好，即系喺呢个转折位度咧。你明唔明啊？冇谂咗个原因或者契机出现， 唔系冇谂咗个原因同埋个契机，反映到个细路虚假咯。唔系即系如果呢篇文系一个细路所写嘅话， 系 啊，呢个细路唔系即系一个好虚假、好假的肥仔。 呢个戴耀廷嚟噶，屌你！老尾呢啲系戴耀廷僆仔写得出嘅文啊，觉得完全就系啲咁样样，狗唔搭把，唔知写乜鸠你老尾，即系突然间打鸠你，跟住自己谂下，其实都系为我好嘅啫。咁样屌你老尾，完全你谂个过程咧，你谂嘅过程系乜鸠咧？点解你会思考到呢一步咧？即系等于我哋唔谂明，点解你会思考到雷动嘅咧？点解你会思考到占中嘅咧？真系唔谂明。所以你写咗好捻多篇文尝试去解释，但系完全系唔谂明嘅。屌你，戴耀廷可能 唔系，仲有啲嗰啲 个睇唔使要少呢啲文， 嗰啲矫情啊、煽情嗰啲比喻咧，系教坏学生嘅。等我 咩柔弱的小草咁捻 嘢。首先咧，佢哋系 柔弱的小草，咪长头草咯，你老母。 嗱，佢系柔弱的小草嘛。小草呢样嘢，即系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边捻度有妈妈照顾嘅啫？天生天养啊嘛，野火系 一就野草，一就长头草，冇捻好嘢嘅你老味。 你谂下啲野草，啲一啲植物，一啲柔弱嘅小草，但系妈妈嘅爱咧，就好似大海一样深，即系啲海水涌埋嚟咁啊，浸捻死晒咯。比喻都唔拆色用，真 系你觉得呢个比喻？咁唔系咪你话咩恩情好似大海咁深咁样，都唔系话冇呢种比喻嘅。但系我就唔理解嗰种即系 你咁样摆埋一齐咁，你明唔明？ 唔系突然间跳到嗰个位啊！即系突然间最主要我就唔理解你。 啲学生写啲咁嘅嘢俾我杀唔杀？ 系真系要屌鸠佢嘅，即系你好恩假啊！即系呢个僆仔咧，如果真系僆仔写埋啲咁嘅嘢咧，你觉得呢个僆仔奸嘅？ 唔系呢度好明显， 呢 个 僆仔 奸嘅， 呢个僆仔好捻阴险嘅，呢个僆仔咁捻细个咁捻阴险嘅，唔捻打鸠你点捻？ 但系啲老师好中意呢啲嘅， 啲仇幼年最啦啱啦。 嗱，我冇讲过啲乜嘢， 佢捻呢啲咁捻细个系嘛？咁捻阴险，小学生就写埋啲乜嘢？ 我同你讲，学校啲老师就最中意呢啲，尤其是小学生嘅老师系都几多都几中意呢一啲， 系啊， 即系佢哋好中意啲小朋友咧， 好 卵 假， 好卵假噶嘛！ 你见啲班长嗰啲朗诵嗰啲咧， 系啊， 最卵中意噶嘛！大家好， 唔够要有助手。 今天，可以咪叫你朗诵，咪朗诵埋啲咁嘅閪文咯，朗诵埋啲咁嘅閪文咯。 妈妈， 和仔哥，快去冲凉吃饭吧。 要上学了，你啊放学要快点回家。过马路时要左看右看，没汽车才可以过马路。 没车子啊， 没车子啊，我屌你车子乜捻嘢？嗱，我唔知啊，我读书个年代就唔会叫车子啊，通常啊 车咯， 没车， 都 会 有 汽车， 车子都有用嘅， 少啲啊，同埋没车子料呢度比较怪鸡啊，佢本身中文就比较 香港人写文好少用咩字 嘅，香港人写文就唔会乜字 普通话 或者汽车啦都有啦， 系啊，而家佢同埋佢都， 如果你讲老实讲，你讲 好捻北啊，大佬啲中文 俾儿童睇嘅泛民各样，屌你睇陈云嗰啲编写嗰啲文啊，或者再编过嗰啲文啊，嗰个弟子规啦，佢定我有啲粤嗰个 汉邦中文课本， 汉邦中文课本嗰啲叫咩文啊？嗰啲 类似民国时候嘅 系啊 嘅白话文嘅课本咯，同埋有另外就系经典启蒙读本， 系啦，经典启蒙读本啦，喂，嗰啲就真系。 寫得出，而且查文國師佢係有注解嗰下好嘛，你家長睇你都識解翻。點解好好在乜啊嘛？屌你老尾，你俾學校啲，我都唔明你，你又係影印，你整本漢科啟蒙讀本咁各樣咁啊，影印咪又係好撚簡便啫，係咪先？又繁體字係咪？即係又正體字係咪先？又唔會錯係咪先？仲有注解，你自己唔撚使用腦啊，你照讀一次出嚟，懶個閪都唔撚識。呢啲咁嘅偷懶橋係咪先？你見我整本《鬥帝之規》，你就明啦，係咪先？屌你教僆仔，即係唉，你真係如果你教中文讀樣，真係你睇下多啲，睇下陳文寫啲咩啦，咁多本著作係關於點樣如何學好中文嘅，係咪先？深嘅又有點樣政關於政府點樣運用文字去欺騙我哋啲星斗市民各樣係嘛？去點樣去扭曲一啲意思，令到你哋乖乖就範。屌你老味，嗰深嗰啲又有，淺嗰啲或者最啊～fundamental 嗰啲係嘛？嗰啲都有，從基礎上嘅都有。喂，屌你有坊間有噶嘛？係咪先？最好嘅例子係嘛？陳文國師咁都唔識，睇埋呢啲咁撚樣，咁撚直假嘅，咁撚假嘅小朋友，兩位係咪要打鳩佢啊？教埋呢啲咁撚假嘅小朋友出嚟係咪先？仲要用匪語教係咪先？啲普教中。跟住你話啲學校學校， 唔係因為咁嘅原因嘅，因為啲僆仔咧，佢哋好怕寫唔夠字噶嘛，即係佢哋要寫一開始寫200字咁樣好驚噶嘛， 係啊， 咁開始就俾啲範文佢哋睇下啦，咁佢哋參考下， 但你冇嚟俾呢啲啊嘛， 但係咧佢嗰啲字啊全部都堆砌出嚟噶嘛，係。你陳文老師寫嗰啲漢邦中文課本，一個課文係十個字就完㗎啦嘛。 係啊， 人在天地間，心存漢家國。跟住後面嗰啲係注解嚟㗎嘛。 我明白，我明白。唔係，但係如果老實講，你懂得寫精煉嘅文字啊，要將佢拉長，佢又有幾難。當然其實唔撚係好嘅習慣啦，從來都唔係啦。即係第一，佢哋點樣教中文各樣嘢，我哋唔撚識講啊。你睇翻陳文嗰啲書啦，咁撚多本喺度。搞唔掂咪訂啦，係咪先？書局揾唔到就訂啦，係咪先？架大 number 係咪先？唔撚識你就學啊嘛，係咪先？你已經呃緊錢㗎啦，日日坐喺度翻工，點解教中文又唔撚識教？ 同埋睇到呢啲文多咧， 做教材懶撚個閪。 同埋睇呢啲文多咧，你寫中文會差咗噶嘛？因為佢其實成日咧有個 鳩死中文， 嗰啲學校講講真啦， 好撚搞到肥仔都變成。 唔係你聽我講。因為學校咧好多時咧，尤其是小學咧，好多時一個老師教幾科噶嘛，即係佢並唔係話專門係讀過一科嘅嘢。即係你如果你話你真係讀中文出身嘅，咁我相信都唔會太過分啦，係嘛？你投唔投稿另一個問題。 好難講啊！而家新一代嗰啲真係好難講。你唔好話我年齡歧視。你覺得新 比較厚道啲啊嘛？ 新 grad 出嚟嗰啲去教中文真係好難講啊！ 唔係因為我中文差，我唔夠姜咁講啫，係咪先？雖然我都咁講， 我評論佢教得唔好，因為唔一定我要教得好先可以評論呢啲。 咁但係我講緊個小學老師咧，因為佢哋咧可能佢唔係讀中文出身嘅，係嘛？即係佢一個人要教幾科咁樣，即係可能一個老師教中文啊、數學啊、常識啊咁樣，佢讀嗰一科唔係呢啲嘅，只不過係因為即係學校嗰個問題咧，就會係分咗，誒、哎、你係教幾科啦咁樣，咁變咗其實佢本身佢就唔係好識嘅，跟住求鳩其咧印啲教材出嚟俾啲小朋友讀，根本佢就唔知裏邊嗰啲中文啱唔啱。嗱，咁啊堂主就係咪堂主嚟㗎？係 啊， 就寫一篇文就評論咁呢一篇文章啦，唔單止係講緊話佢用殘體字啦，亦都係有評論到當中嘅內容啦。咁佢裏邊有好多 錯處啦 ，building 符又錯啦，啲累贅啦，感情啊浮誇，極度浮誇，亂鳩咁嚟啦。 極度浮誇嗰啲我唔講佢浮唔浮誇先啦，佢裏邊用字嗰啲問題咧，有啲好明顯就即係同我哋有唔同啦。即係譬如話。佢呢個車子啊，跟住中間有啲滴滴了了啊，咁嗰啲好奇怪嗰啲位置，其實有唔同地方咧都會有即係唔同嘅用字習慣咧，尤其是即係講真，你講普通話嗰啲咧，佢哋好多時咧都會寫錯一啲字嘅，寫錯好多同音嘅字啊咁樣。而且佢哋係好多時都唔覺噶嘛，更何況 咁佢都唔撚認得啲字啦，係啦。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講真，你係即係要係真係一個你要識中文嘅人去篩選一下啲素材，先至可以攞嚟教啲學生噶嘛。你變咗而家有啲人跟住佢又唔識，又求其揾啲課本咧，可能有啲問題嚇、啊，即係用字咧有啲可能又撈咗啲北方嘅用字落去啊。根本其實你中文就唔一定咁樣去寫嘅，咁你變咗話搞到小朋友咪學中文就學得差咗咯。 啊，屌下星 即係尤其是我以前咧同啲即係台灣人接觸都多啦，即係台灣人都叫用正體比較好啲啊，相比起大陸。咁但係其實佢哋都有好多錯字，尤其是嗰啲地嗰啲咧，佢哋永遠都錯㗎。係 咯， 因為佢哋嗰個音係相近㗎嘛。咁、哦、所以話變咗呢一啲字嘅時候，若果你即係任由，即係你見到其他國家嘅一啲用華語嚟到做母語嘅人，你等佢嚟教中文，唔代表會一定係比較好咯。而係你係真係需要喺香港去即係真係學識中文嘅人去到教先至得咯。如果唔係你變相嘅話，你咪變咗學咗其他國家嗰一套嘅中文，你而唔係真係學到好嘅中文咯。 即係其實我覺得要求太高啊，譚仔。 要有要求高係應份嘅。 太高，屌我要求佢哋抄啊陳文啲書算啦。即系你抄都唔乱咁抄啊！ 照抄。即系而家嗰个状况就系咧，好多时香港人太过自卑啊！即系成日就觉得系、哎、香港人教中文就唔好嘅，即系撇除咗个政治因素啦，有好多香港人都系会觉得，哇！喺、哎、你学中文你就梗系要用佢哋吓我手写我口咁样咧，就觉得咧啊台湾人啊大陆人啊呢一啲人咧，佢哋嗰啲中文先至系好咁，但系实际上其实唔系啦，因为其实佢哋反而佢哋嗰个口语同埋嗰个书面语相对较接近咧，更加多嘅时候系会写错咗好多嘢啦，咁所以话即系你中文学得好唔好，其实同你本身用嗰个 mother language 系乜嘢系冇关系，唔会话你讲普通话、讲台湾国语就会令到你嘅中文好啲咯，而系纯粹系你嗰个人嗰个学养嘅问题先至会影响比较大咯，所以大家唔应该咁妄自诽谤咯。 啊，估唔到探仔你对教中文都有一番见解啊！ 系呢、這个就呢、這个唔系话净系教中文啦，而系对于即系各个科目都系啦。因为香港人喺好多嘅层面上面咧，其实都好自卑嘅，永远都系觉得诶、哎、香港人咧就是、地方细就差啲嘅，其他地方咧，尤其是咧受到中国嘅荼毒咧，就永远觉得人哋国家嗰啲地方咧、哦、地大物博， 系嘛， 就总会地方大啲咧，咁就咧多啲人才嘅。啊任何國家都係嘅，任何嘢都係嘅。咁但係其實 大陸閪同你搶生意。 唔單止係大陸閪啦，唔單止係大陸閪啦，即係其他國家都會有啦。 明白。 咁樣即係總係覺得咧，外國嘅月亮就比較圓，而且唔單止係歐美方面啦，即係甚至乎係大陸啊、台灣啊，總之佢哋覺得咧，只要唔係香港嘅就比較好啦。咁呢一個態度咧，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差。喺各個方面上面，大家都要改。 明白，發見，身受其害，即係談咗好多生意俾人搶咗。所以頭先我聽到咧都唔係好明，究竟阿談真正嘅意思系咩？哦，而家听得明啊！即系佢产咗有感而发，其实就系有感而发。即系你唔系话净系外边好嘅，你本地姜其实好多好多系可以系教得好、做得好嘅嘢，但系就好多时嗰啲机构啊或者话事人就变咗系咁，就变咗啊！屌你老尾，咁其实佢哋教得唔好嘅，反而你用咗佢哋啲嘢啊，戆鸠鸠咁样样。不过停咗个投票，隔咗好耐啦。有几人哇？好耐未开个投票，唔知有几人投票？ 系因为之前坏咗嘛？ 系啊，喂！出咗未啫？出咗未啊？ 系而家啱啱咧，双杰就揿咗噶啦。咁而家就出咗个结果咁样。咁啊，如我所料， 几活跃喎，算系。 系啊， 三十几、廿几，哇，差唔多近百啊！屌你话话近百，差唔多近百啊！哇，几多人啊？ 系啦，咁啊，大家支唔支持汤姆成立呢一个新政党新契弟同盟咧？ 哇，过半啊！ 投票结果咧，保持中立咧，有36票，52.94%；支持咧，29票，42.65%；不支持咧，就3票，4.41%。即是话咧，不支持咧系占最少数嘅，咁所以汤姆系应该要开呢一个新契弟同盟。 支持多过反对嘛？ 中立喎，过半。 中立就即系支持。同反對都冇所謂嘛。 特首都過半啦。 咁你睇一睇，嗱不支持嘅人咧係佔最少數。 中立， 所以你就應該搞 中立。我就支持大家講中立，咁就等係俾佢啲空間我諗下咁樣。 你支持民意、支持嘅人比較多，不支持好多嘛，係咪？差唔多10倍。所以你應該尊重個民意，就搞啦。 依個政黨啊，即係一個啟發可以話啊，估唔到依個旅行團啟發到一個政黨出嚟，真係。乜鳩啊！ 下屆就係你嘅天下， 又係我天下喎。 係啊， 喂，今日啊，嘅節目差唔多嘅時間，咁咧就我哋再講多一次今晚嗰個活動啦。今晚首先就有體育救世啦，係咪先？ 8點至9點就體育救世啦。 係啦， 咁完咗體育救世之後咧，9點半咧就輪到我哋呢個《雨傘失敗錄》第二版嘅發布會啊。咁啊，企呢個928兩週年分享會咁樣，咁啊名額30個，咁你就可以咧打俾力總去約翻嗰個 book 翻。位嘅咁啊，电话号码就97003115，97003115。咁地点咧就呢个观塘康宁道117号系嘛，康宁大楼啊， 大樓定大廈？ 康 寧大樓的二樓那度嘅，咁 閣樓嚟嘅， 閣樓嘅位嚇，大家去過噶啦，好多都咁就今日又如果有實料各樣嚇，要分享有 reference 各樣，咁就可以分享一下啦。 好，康寧道球場對面啊， 係啊，唔係咧就 一一七度， 就咁齋去齋去想新鮮熱辣辣， 即係唔好諗住去到，我淨係坐低聽下你講嘢。嗱，去到有兩樣嘢要做，第一咧就買書，第二咧。就交低你嘅資料，係啦，即係講嘅係交低你與佔領期間嘅一啲見聞，同埋相關嘅一啲 reference 係嘛，即係啲相啊、片啊咁樣，又或者可能有某啲新聞見到你喺入邊做緊某啲嘢咁樣，你解釋翻當中其實發生緊啲咩事，係啦，即係唔好諗住咧過到嚟咧，我就當睇 live 咁樣，就唔係呢一回咁嘅事嚟嘅。 咁又咁講啦，即係你去齋買書都得嘅。齋買書都得嘅，你就咁齋上去買書啊，攞簽名各樣咁啊，都有機會嘅咁樣，我意思簽名嗰方面，咁啊就咁啊第二版啊又有啲修改各樣噶啦，即係譬如可能之前有少少啲 錯字 啊各樣嗰啲咁嘅嘢，有少少修改噶啦，咁就大家就希望呢個雨傘失敗錄啊，繼續可以 update 啲新嘅。 等我哋再出第三版，又再整厚啲。 好啦，咁大家咧，我見出咁話中立啊，中立啊咁樣，中立係好事咁樣，睇你點睇啦。對於我成唔成立政黨，中立係好事嚟嘅。其他嘅方面咧， 成立仲更加好添。 你有冇得到香港中立黨嘅加持？ 係啊，其他方面咧，就我覺得做人要有啲立場咁樣，冇乜鳩中立嘅啦， 我就覺得你應該要聽民意 啊。好啦，咁啊，今日嘅大香港早晨係咁多先。晏晝3點，國立大台再同大家見面，係咁先，拜拜。